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这个天儿呢是越来越冷了哈，那么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个温度尤其很低。那么现在呢需要上班呢，早上就是需要一个勇气的这样的季节了，呵呵，特别是起床。所以说呢，这个早上如果说能赖一会儿床呢，就是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哈。但是呢，这个赖床呢，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晚睡。那有很多人呢都喜欢晚睡，比如说我过去也喜欢晚睡，是吧？那晚睡呢，倒不是因为失眠，就是因为觉得呀，这个一天当中呢，就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让自己最自由的，完全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是吧？特别愉快，特别自由。那么有的人呢就选择在这个时间里学习读书啊来充电，有的人呢就喜欢通过刷手机啊追剧，或者说是其他的娱乐方式来放松自己。那么也有的人呢喜欢在晚上呢门一关放点古典音乐，或者说自己喜欢的音乐，比如说听听好歌会说话这样的节目哈，来思考人生。那么同样呢，华语歌坛当中有很多关于夜晚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夜之歌。虽然说现在是中午，但是呢很多朋友相信有午休的习惯，是吧？那么临到中午呢，吃完午饭之后小憩一下也是非常幸福的事儿。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各位晚上会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有没有哪件事情是您每天晚上必须要做的事情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香港呢有很多歌手开始唱普通话歌曲，但是呢很多听众都会觉得同一首歌曲普通话版本往往不如广东话版本好听，其中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歌手的普通话发音不够标准，咬字上有一些困难，所以说呢唱出来呢难免会给人啊听不清楚的感觉。但是呢也有一些作品不管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的版本都是经典，是吧？比如说谭咏麟的《夜未央》。在90年的时候呢，谭咏麟发行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普通话专辑叫《难舍难分》，还有一张是广东话专辑叫《梦幻舞台》。《难舍难分》当中收录的大部分歌曲呢都是改编自《梦幻舞台》当中的歌曲，那么《夜未央》呢则是众多改编作品当中最成功的一个。那么这句话呢好像反过来说其他作品都不成功似的哈。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一首慢歌，那么谭咏麟在演唱的时候呢发音呢不用啊话说的太快，会慢一点，那么这样呢发音也会显得更标准一些。一起来分享谭咏麟的《夜未央》。 好像就在你的心事里，那年黯然离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飞花青丝无奈风吹起，终究如烟纷飞东西，细雨细无愁忘了看不清楚你眼中默默深情。 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不知风寒。 夜未央来自谭咏麟。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好的东西呢一定是要精雕细琢慢慢打磨的，当然了这个好作品也是。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有一些例外，就是一些特别经典的好歌呢也写得挺快的。那么在其实歌坛呢也是这样，有时候呢情急之下写出来的歌呢也有可能是经典之作，是吧。在1996年的时候，包括昨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说了哈，这个40分钟写出来一首歌，对吧？还记得是哪首歌吗？其实我也不记得了。在96年的时候呢，齐秦唱了一首《夜夜夜夜》啊，很好听啊，不是那个蹦迪的夜夜夜啊，晚上的夜。那直到今天呢，依然很多人会传唱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呢，就很仓促。歌曲的词曲作者呢都是熊天平，当年呢他去上华唱片寻找机会哼唱啊，写了一半的这样的夜夜夜夜这首歌，唱片公司老板听完之后呢，哎，就觉得特别好听，于是呢就用2个小时把这首歌填充完整，唱片公司老板听了之后立刻拿来签了合约。后来呢这首歌呢又被齐秦拿走了，觉得特别喜欢，就把它呢收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齐秦和熊天平对不起，是熊天平创作齐秦演唱的夜夜夜夜，但是呢他俩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好，今天我们来听齐秦的版本，走。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熊天平创作，齐秦演唱的夜夜夜夜，四晚上啊。有的时候写歌的灵感呢，往往来自于一瞬间啊！相信各位呢对《北京一夜》这歌呢都不陌生，很多人都喜欢唱。其中呢，信乐团的版本应该是最出名的。那么这首歌的编曲呢是李正帆，虽然说呢没有直接参与词曲的创作，但是歌曲的诞生呢跟他有很大关系。当时呢，他为了帮朋友写歌，来到北京找灵感，但是呢，一群人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这时候呢，就是有人感叹了一句英文说 Why am I in Beijing? 为什么我在北京呢？那么这句话的发音呢就很像 One night in Beijing 啊，估计是一个这个广东人说英文啊。后来呢，李正帆觉得这一句感叹可以改成一句小调，再根据这一句小调呢拓展成为一首完整的歌，所以呢北京一夜就诞生了。后来呢，很多人唱过这歌，不过呢都是男女对唱为主。信乐团的版本之所以出名呢，主要还是因为主唱苏建信的嗓音条件好，这就没处说理去了哈。自己一个人就完成了男女两个声部的演唱，真假音交换哈，而且呢在里面还加入很多京剧的唱腔，使得歌曲呢更有这样的中国风味。一起来分享信乐团版本的《北京一夜》。 北京一夜来自信乐团的版本。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夜之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各位晚上会咋安排自己的时间呢？有没有哪件事儿是每天晚上都必须要做的呢？语文老师说了，国庆时候出去玩，住的民宿，跟漂亮的房东小姐姐，一起住的人，这是什么情况？这尺度好大呀！他 他说我们俩都是习惯晚睡的人，但是我的夜生活呢跟他完全没法比。那我呢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玩手机的，但是他呢却能够安安静静的画油画，用一晚上的时间安安静静的画完一幅画，连续好几天都这样。我的天，他不睡觉吗？他说感觉现在呢像他一样能够静下来耐住性子的人好像真的不多了。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 CC 说现在的睡觉时间早晚完全要看时下有没有好看的剧，一旦有感兴趣的剧就完了，剧集结束之前基本上不会睡太早，每天要追剧追到最新才行。遥远说了，以前上网时间太久，爸妈总会唠叨我让我早点关电脑睡觉，那自从智能手机普及，我爸和我妈睡得比我还晚了，每天晚上躺床上一个人拿着手机看小说，一个举着平板追剧。谁说爸妈一辈子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差的？好吧，相信呢很多歌手当年的这个目标哈，都是这个获得李宗盛的青睐，哎，就是把李宗盛捧得很高。一般情况下呢，能被他看中的人有了合作的机会呢，离火就不远了。但是呢，有那么一个人对李宗盛就一直不感兴趣，谁呢？许美静，她也是新加坡女歌手。当年呢，她推出了自己第一张个人专辑，李宗盛呢对她特别青睐，甚至力邀她呢加入滚石唱片。但是呢，这个许美静直接无情地拒绝了，给出理由呢也很简单，只是为了能和新加坡的音乐人陈嘉明合作。后来呢，许美静如了愿，96年的时候呢，陈嘉明为她制作了两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还成为了经典之作，叫啥呢？都是夜归人。 过淋湿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都是夜归人，来自许美静的演唱。那么潘粤明呢，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各位想到的都是一个演员，但其实呢他也做过歌手，而且呢也出了歌，而且呢他还唱过一首非常经典的那英的歌曲，而且呢他的嗓音呢非常之摇滚，可能各位跟他听了他的声音之后会对他的这个形象完全摁不到一块去，所以说这可能就是他带给我们的这样的惊喜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潘粤明演唱的版本《白天不懂夜的黑》。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西来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本市降雨天气将逐渐扩展到全市范围，扩散条件差，并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另外，受阴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气温会有所下降，空气湿度大，天气有些阴冷，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 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夜之歌，夜晚的夜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所以说各位怎么安排晚上的时间，有没有哪件事是各位晚上一定要做的呢？老陈说了啊，为了各种考试和竞赛，平时睡得都挺晚的。记得高三那一年熬夜苦读，我老爹呢陪着我，还鼓励我说啊，坚持一下，上大学就轻松了。现在上了大学，我依旧熬夜苦读，我爸倒是轻松多了，每天9点就躺下准备睡觉了。呵，是现在才明白是吧？当时这句话是这个叔叔自己安慰自己的是吧？在18世纪开始呢，欧洲的意大利等地兴起了一种新形式的音乐，后来呢，人们把这种音乐叫做什么呢？夜曲。比如说海顿呢、莫扎特等等著名的音乐人都写过类似风格的音乐。那么这一类音乐旋律如歌，内容深沉，常常略带忧郁这样的情绪。后来呢，很多学钢琴的人都受过这一类音乐的影响，比如说周杰伦，他在05年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就收了一曲名为《夜曲》的歌。这首歌的曲子是周杰伦自己创作，当时呢，他就是一个想法，想把古典钢琴跟流行音乐揉在一块儿，而夜曲呢，则是他在学习钢琴时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一支曲子。所以说呢，最早干了些什么，做了什么，在白纸上画的第一笔，对人的影响还真是挺大的。一起来分享夜曲。 来自不禁停什么的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多久，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咱们近代的屋顶，那是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尽我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为你弹奏手风的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 夜曲来自周杰伦。在他的作品当中呢，关于夜的歌曲呢不止这一首，还有一首是06年推出的夜的第七章，是吧？这首歌的灵感呢来源于福尔摩斯的故事，营造的也是一个破案的氛围，歌词里呢提到了石楠烟斗、手杖、高帽等等这样的道具，这些呢都是福尔摩斯的标志，是吧？但是呢其实歌曲讲述的还是周杰伦自己的事儿。因为熟悉福尔摩斯故事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物是19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侦探角色。那么《夜的第七章》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是1983年小巷12月晴朗，那为啥选择这么一个年份呢？就是因为1983年是周杰伦开始学习钢琴的那一年，很有纪念意义，是吧？一起来分享周杰伦和潘尔共同演唱的《夜的第七章》。夜的第七章来自周杰伦和潘尔的共同演唱。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深夜里思考现实当中，比如说白天的这样的关乎很深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关乎生存的。比如说歌手阿杜呢就曾唱过一首歌来讲述这样的心情，名字呢有一点狠，叫撕夜，把夜给撕掉。歌曲呢算是为阿杜量身打造。我们都知道呢，在成为歌手之前，阿杜呢曾经当过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呢经历了很多的辛酸故事哈。不知道前一段呢有没有大家看这个，有一个网红就是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哥健身的视频，我觉得真的是酷毙了哈。这个所以说呢，具体你干什么无所谓，只要就是你把自己活出来， 就很好。那么《思夜》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来源于阿杜的过往，讲述的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寻找未来的故事。所以说这是一首老歌，再来重温一次。《思夜》来自阿杜。 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湿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思夜来自阿杜。雅致姥姥说，说到夜，想到一首石静的夜的钢琴曲，很好听。不久前做了姥姥，每天晚上宝宝睡了，我会抓紧时间在电脑上追会儿喜欢的电影，这个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有的时候呢，也会听文艺广播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和午夜拍案惊奇。我是不是很棒呢？那还用说吗？相当棒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深夜里思考事情，因为俗话说夜深人静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往往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很容易去浮想联翩。有的人想的是现实和未来，有的人想的则是过去或者是现在，还有人想的是一些关于感情的部分。在2012年的时候，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开播，那一年呢，有一首特别火的歌，就是关喆演唱的《想你的夜》。这首歌呢，就是他在思念昔日恋人时创作的歌曲。那么和很多音乐人的经历一样，当初呢，关喆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非常用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到音乐之上，但是呢，就冷落了身边的人，是吧？等到自己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发现爱人早已离去，但是想挽回呢，已然来不及了。一起来分享关喆想你的夜。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 到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承诺发生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夜来自关喆。那么跟关喆一样，逃跑计划乐队的主唱毛川也喜欢在夜里追忆感情，同样呢也写了歌啊，那不用说了，就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但其实呢，这首歌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源自毛川对前女友的思念。当时呢，他回顾那段感情，发现尽管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时间总是能让矛盾变淡，让爱变浓。两个人虽然说分开了，但是很多年后记住的、想起来的还是对方的好，不是两个人的争吵。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些情愫写到了歌中。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吧，《夜空中最亮的星》。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收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明天同一时间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心能否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